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石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第三， 好，翻嚟啦。好啦，咁咧就頭先講個 NCC 咧，其實仲有少少係即係即係偏外偏啦。咁即係去喺呢個開會嘅時候咧，即係揾中呢個中資開會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委員啊叫洪晶玲啊，洪晶玲呢個台大教授嚟嘅，就係都係啲傳播有關、新聞有關嘅。咁佢咧就問一個中天嗰個主管啊，就係你有冇受過新聞專業㗎？咁佢就問佢你邊間校畢業嘅？咁嗰個主管阿林於橋咧就話我細身廣電系嘅，即係廣播電即係廣播電電即係電視系嘅。咁啊，你受過有冇受過新聞專業訓練嘅？咁佢問。咁佢就話即係你心目中我哋私校畢業嘅係咪就做唔到呢個新聞主管呢？咁即係如果喺台灣內嘅，咁特別佢係本身係呢個新聞專業嘅話呢，即係呢個洪委員啦，咁應該知道細身係咩出身，佢就係新聞做新聞出身嘅，即係去你間學校就係做新聞 做新聞即係傳播為著名嘅學校啦。 咪你想講咩先你？ 跟住校長就出嚟講啦，即係好不滿啦。喂，你即係冇唔係你而家唔係針對呢個中天咁簡單，而家針對到我細身大學喎。咁校長出嚟講啦，好啦，咁但係跟住咧。有班好撲街嘅學生啊，細聲學生咧，佢居然咧唔係維護自己嘅即係校譽啊，佢走出嚟睇，我反實即係將主權視線啦，我反依個中天啊，咁啊仲話你唔應該為依個中即係依啲咁嘅校友咧去説話嘅。咁佢即係模糊咗視線啦。 簡單啲講啦，小英基金會就養咗好多啲學生喺啲學校嘅，啲職業學生。咁譬如咧，嗱，咁即係都養兵千日。 係啦，就依個時候啦，係嘛？即係好似香港嗱，某啲即係你有學聯啊、學協啊，你有教協啊、教聯咁樣。即係總之到時到後咧，就有一啲某啲人出嚟咧，就為政府講説話嘅。 譬如呢啲咁嘅時候，霸體中天啊，諸如此類咧，蒲出嚟啦。喺呢個台大嗰個管中文校長嗰個聘任案度咧，又蒲出嚟啦。即係呢一扎友啊，咁啊，譬如台大借呢個地方俾呢個所謂 大陸嗰個 好聲音， 好聲音啊，我唔記得咩， 好聲音 嗰個場地又嘈啦，係咪？好啦，咁啊，而家咧，因為賴清德又要出嚟選啊嘛，喺民進黨要同呢個蔡英文初選啊嘛， 爭初選。 好啦，咁啊，小英基金會養呢一班咁嘅流羅咧。 咪蒲出嚟咯， 又蒲出嚟啦！喺呢個200公園嗰度，我要挺小英。 係啦，嗱咁一般嘅報紙，特別係南嘅報紙咧，就只係講細新學生、台大學生、正大學生。嗱，其實好多一啲咁嘅即係政治團體團養嘅一啲咁嘅職業人學生咧，其實都係咁樣薄白面，人哋唔會理有幾多人。譬如台大，佢哋發一個電柱，咁其實幾日佢哋都係得百零人聯署嘅啫，即係120多人聯署。咁但係報啲即係傳媒就唔會理咁多噶嘛。 唔係佢裏應外合㗎嘛。 係啦，有 知道佢有 即係有反對聲音啊！嗱，其實好多人反對嘅。咁佢嗱，譬如台大快啲聯署，我望完，原來得一條友，我係學生會定係乜嘢人啦？原來得一條友，跟住就快，跟住又網上聯署咁樣。咁其實喺台灣，大家成日都睇新聞嘅時候，就唔該大家咧，即係望清咗浪聲，唔好睇標題就算啦。 好啦，咁啊，總之養兵先係用咗一招啦嚇。咁啊，綠營就識養嘅，藍營就唔識養嘅，綠營唔係藍營以前都識養嘅。 冚家產，人哋話綠營話要退出校園傳媒，藍營真係信撚曬，真係退出曬。咁啊， 藍營係養大咖，綠營係養小英， 注定係今日咁嘅局面咧。即係國民黨係啊難辭其咎嘅，你冇撚唔好賴人。自己冇養你就抵死嘅。 咁頭先惹起咁大事端最衰都係韓國瑜啦，佢唔當選，佢唔出嚟選，咪冇事。 好啦，我哋又講韓國瑜啦，寒風橫掃呢個港澳深下呢四個地方，咁啊，即係引起啲咩咧？啲陰謀論專家同埋啲鬼故編劇家，哇！屌你老母，我哋呢即係呢個零呢個兩個嚟廿二號 咧到啦，冇唔夠十日啦， 冇十日九日啫。哇！裏邊屌你老母，即係作古作撚到咧。嗱，我聽其他啲網台嗰啲蝸仔尖專家就，喂佢根本喂基礎都係搞唔撚清楚，然後哇作咗一大篇古仔。嗱，作古仔唔緊要，嗱，我覺得即係你可以去。你可以去作古仔， 天馬行空。 譬如你韓國瑜入咗呢個中聯辦兩個鐘頭裏邊，嗱你可以作 啲咩嘢？ 你可以作佢傾乜鳩嘢？冇問題嘅，我覺得作古嘛，陰謀嘛。喂，你唔可以將呢件事然後跟住推論落去。喂，推論就好大鑊噶咯，係咪？你作嗰個古仔裏邊屌你嗰度佢嗱韓國瑜出嚟話啊，我都係傾下家庭啊、仔女啊、賣生果啊諸如此類。咁你咪諗咯，哇！佢唔係，屌你，佢傾佢點樣即係點樣接管呢個台，即係透過呢、這個 做特首 台灣嘅人，點樣潛伏嘅人咧，點樣接管台灣？ 面試啊，特首面試。 咁啊，即係韓國瑜咧就即係做第一屆嘅行政長官啊，諸如此類，你可以咁做，但你唔可以話啊，如果行政之後咧，然後咧就推到去啦，嗱佢將會喺台灣點做？喂，屌你呢啲就係離撚曬譜嘅。啊！即係鬼故你可以作，你唔可以將個鬼故成為一個事實咧，然後推論落去。 但揾食嘅呢啲大佬，你唔推論去點揾到食？ 佢傾好咗做台灣特首之後咧，佢跟住翻到台灣咧，就跟住聯絡阿錢啦。 網台有咩揾唔揾食啊？大家都係坐喺度吹水啫。咁你都要根據一啲事，你都要根據一啲現實噶嘛。 但佢可能真係 唔好意思， 收銀兩。 啲人咧就中意聽老作就多。 係係啊，咁嗱當然嗱，即係我嗱我都會咁批評嘅。韓國如果兩個鐘頭的中聯辦的訪問，我哋姑勿論他做乜鳩都好，的確是比人是口實的、因為你嗰成個 schedule 嘅行程裏邊咧，喺夜晚嗰段時間你是空了的、然後咧你就入咗中聯辦，嗱、這個咧就當然比很多人去猜想、聯想、編估一定好撚多噶啦，係咪啊？ 冇錯， 同埋你事後公關亦都做得不是咁好嘛。咁你耐人口實，咁我覺得亦都好正常，係嘛？咁如果你話賣生果，但係你入咗中聯辦，咁但係個問題，喂，韓國瑜呢四地行咗六日裏面，佢一句政治嘅嘢都冇講過。然後咧，你班吳家產咧就將嗰啲政治嘅套落去。 我哋睇翻啦，第一個最跳出嚟指責佢嘅咧，居然係香港一班議員。好啦，佢指責係乜嘢咧？ 幾個啫？ 破壞 三個咯。 啊，破壞依個一國兩制。好啦，但 係同一國兩制背書。 係啦，嗱，咁一個就係跟住咁，你究竟係話佢係支持一國兩制，定係破壞一國兩制啊？你搞清楚你自己想講嘅係乜嘢先嗱？咁當然啦，就佢哋咧就同呢個綠營啦，即、就、係、是、台灣綠營啦， 女英我合啦， 非常之合拍啦。總之就即係跟住就台灣咧啲傳媒啦，即係綠營咧就攞住呢幾個記 嗱、香港都咁講啊， 係啦， 仲有一張報紙添喎， 係啦，跟住將成報啊，韓國事嘅嘢就全搬曬過去就當 谷卓行啊，呢個吳家產叫做唔係韓國事。 唔蚀啦，今次， 唉，唔蚀啦，真名叫钟卓行啊，争啲俾大陆老笠咗翻大陆嗰嚟。 2015年嘅时候，啊，所以而家美国唔翻嚟嘅，啊，咁嗱，咁成报单嘢我哋唔讲佢住啦。咁最主要就系话，韩国瑜首先去嚟呢个见中联办，有冇咩特别问题先？咁啊，阿谢公就话，喂，最好唔好见啦。咁见到又点咧？ 唔系因为佢都话明客随主便，咁佢嚟到嘅真系冇办法嘅，系咪？ 你谢长廷嚟香港又见佢嘅？ 唔系我举，即系我同嗰啲朋友讨论一个问题，即系嗱，我去到长江中心，长江中心，咁啊倾个大雕。傾到咁上下咧，原來李嘉誠翻咗嚟咧，就喂乜你而家同阿張三喺度傾緊偈啊？喂，叫阿張三上嚟 握個手啊， 打個招呼啊咁。 咁張生會唔會去啊？都會去噶嘛， 係啦，係 咪先？嗱，傾緊雕啊嘛，大佬啊！ 即係或者好似嗱，喺台灣，我哋講呢個係即係地區自治啦。台北市長柯文哲同條友傾，即係招請個人嚟。我跟住咧，喺呢個阿宋主委。你好似同柯市長咧，傾完之後有啲時間喎，阿小英想見你喎，你嚟唔嚟啊？ 個情況一樣啫嘛，個情況一樣啫嘛， 禮貌嚟噶嘛， 禮貌嚟噶嘛，係咪先？嗱嗰日咧，我哋四點鐘開會，開完會之後咧，阿主席話想同你見下面，得唔得？得唔得？咁你冇話喂，我趕住翻屋企食飯啊！咁 我冇報備啊， 大佬，我冇報備喎。咁你只係話咩？ 同埋一樣嘢嚇，喂。你香港、大家都知啦，一個所謂一個嚟嘅。你中聯辦係乜嘢機構先？ 中央 嗱咪嗱，我覺得嗱唔好 即係陳世哥話好 嗱，我覺得教主講嗰個講法咧，就比較係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效果、因為香港人對中聯辦係好撚厭惡，係一個冚家產嘅機構。系嘛？呢、這個公認啦，係嘛？好啦，喺台灣嚟講，喂，佢唔會好似你香港人嘅睇法噶嘛？係嘛？即係你唔可以要求台灣嘅人都會同你香港對中聯辦嘅睇法一鳩樣，因為佢都唔係深深感受緊中聯辦嗰種壓迫。所以教主就話呢個係一個感情嘅投射。 係啦， 呢個感情就係你覺得係冚家產，所以你台灣人嚟到香港之後去見中聯辦咧。你都係冚家產， 係啦， 嗰個感情就係咁啦，就咁簡單啦。 嗱，咁至於喺台灣嗰邊咧，或者係話即係有啲香港人啦，認為啦嚇，即係小英係反共嘅，你韓國瑜你係你唔 親共， 你唔係支持阿小英嘅，咁你真 係就親共咯？ 唔係，你係。 即小英反共啊嘛！ 你是我朋友嘅敵人， 咪即係反，咪即係即係嗱， 即係你 親共咯。 朋友嘅敵人就係我嘅敵人。嗱，所以咧喺佢哋嚟講咧，你係反對小英嘅話，你一定係親共噶啦。嗱，所以佢哋用呢個邏輯咧， 二分法 啊，係啦，用呢個邏輯， 即係非黑即白啦。 係啦， 我亦都有咁講過，我都咁樣同啲朋友咁樣討論呢件事，即係中聯辦香港呢個地方，港澳呢個地方，嗱，去大陸訪問，去北京、去上海、去邊度好地地嚟港澳，嗱，大家唔好忘記香港、澳門呢兩個所謂特別行政區，咁你可能覺得敏感啲，但係佢都係叫大陸地區嚟啊，大佬。是不是有一個大陸的關係，有一個即係港澳關係條例去規管住嗰啲官員嚟香港，佢要做啲咩做啲乜嘢嘅，係嘛？啱唔啱先？咁如果原則係咁敏感嘅話，咁你唔好俾佢嚟啦，係咪？佢唔應該嚟啦，係咪先？咁但係佢係冇犯到嗰個條例底下，佢嚟嘅訪問啊嘛。 嗱，佢嘅條例咧只係規管中央官員嘅啫喎， 係咯，佢地方官員 係啊， 佢只係縣市長嘅地方嘅官員， 嗱， 所以嗱，所以咧，有一個係立委就喺上個禮拜質詢呢個係國安局局長啦，咁咧就問佢韓國瑜有冇違法，好簡直接問有冇違法。 冇啊， 冇違法啊！ 蔣萬安質詢陳明通啦， 陳明通咯， 另外一個唔係另外一個立委 啊， 訪 啊啊 阿伯有阿伯嚟嘅， 唔係嗱阿 有幾個嘅，有 好多人質詢， 唔緊要啦。嗱，總之 而家就係 兩岸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法咧，係規管住啲官員啊，包括中央官員又好，地方嘅行政首長亦都好，係唔可以同大陸去簽任何嘅協議啊嘛。係 啊，冇錯，冇錯。 喂，咁。佢都話冇簽， 係啦， 佢犯乜鳩嘢法咧？ 係啦，你冇規， 佢亦都冇連喂講都冇講啊，冇話簽啊，佢連講都冇講啊， 全部講經濟嘢。 咁然後你班唔家產就無限放大到咧，哇！點你咁又賣台又成，我都唔知賣撚咗乜撚嘢台。 所以其實阿港局長就個立委問佢：阿韓國瑜有冇可能睇到國家機密嘅地方首長啊？嘛 冇可能啊！ 咁佢涉咩物啊？點涉咩物咧？ 咪就係咯，啊咁啊，華都質詢佢啊。 咁佢有冇佢有冇依個違法啦？冇。咁但係嗱，其實依個去大學咧就係屬於依個係即係射質就咩交波啦，交俾陸委會啦。啊， 射俾陸委會啦。 啊，依係主管單位咯，係啦，咁應該就問翻陸委會嘅，都係陳明通嘅案嘅時候。 陳明通咪立法院咪 佢講一大輪啦，講一大輪其實講唔出係違反咗邊條法嘅喎。 所以你班香港啲蚵仔煎聽到話又罰50萬啊，開心到鳩咁啦，開心。 罰得到你，我切到我切到頭，切個頭俾你，屌你老味！喂，你根本就是、喂台灣嗰邊鳩噏，你香港呢班起哄。 喂， 你憑乜撚嘢罰到咁啱啫？ 你知唔知而家先至話，而家民進黨先至話整個韓國瑜規條，即係針對韓國瑜 個， 先至立呢條法。點解會立呢條法啦？因為而家冇一條法例係管到佢啊嘛。 啊！出年你做撚到先算啦，屌你老母！你班唔家產，你開心定有乜所謂啫？出年2020你繼續做，民進黨繼續執政，咁就得啦。咁啊，屌你鎖閉關鎖國，直情鎖撚埋佢所有縣市長，唔撚咗出境， 咪得咯？ 甚至乎啊，即係而家講緊。討論緊韓國瑜係咪出去參選嘅期間，而家呢都係煲水啫嘛，啲水都未有，未有水喺度煲，準備煲啫嘛，都話要修例， 係啦， 都話要修例，限制唔俾佢選。 屌你老味！所以咧，即係有時咧，民進黨啲嘢咧冚家產，做撚到好撚核撚突，喂，同民建聯做啲一撚樣咁核突嘅。但你班柯仔尖尖家就好似好撚開心咁 喎， 因為國民黨殺撚咗個老豆啊嘛， 夠忙啊！ 有就陳明通啦，咁其實頭先我講啦，我十幾年前去台灣就頭先講有個即係朋友揸車咁樣啦，嗰次咧就係阿陳明通接待我哋嘅，咁其實我發覺原來依去嗰陣時陸委會副主委，咁我先發覺點解依班人其實佢對陸委會佢嘅法例咧，其實規條法條咧，佢哋真係唔熟噶，佢哋嘅主管嘅範圍嘅。嗱，咁我仲講少少啊！上次你講零女孩啊，你得你講冇人講啦，今次到我講啦。嗱，咁咧，當時咧，我哋去拜訪陸委會嘅時候咧，當時阿陳明通啊陪咗我哋幾日嘅。咁佢就我喺機場香港機場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啱啱好，啱啱咧就係、是、即係台灣咧就通過咗香港人咧就落去台灣落地簽證嘅。咁但係香港嚟講咧，就話喺機場要求睇大家嗰個護照，香港護照。咁落地簽證，咁我就睇護照好似應該啊，係咪啊？但係佢條法例講乜嘢啊？用身份睇身份證嘅。咁如果我睇咗條法例，我冇帶護照去機場，我咪冇得走，唔俾我上機喎。咁我去到陸委會，咪將件事同佢講，喂，點解你哋嘅法例係寫個身份證？點解你哋個機場嗰邊係要睇護照啊？咁樣。咁佢最初咧，佢哋咧就唔回答我啲問題喎。你哋出境啊，都你們出境要帶護照噶嘛？我喂你唔係嘛？你陸委會主管香港事務嘅喎，連我哋出境用身份出境都唔知嘅。咁我同佢講翻啦。咁同埋我用咩出境咧？嗰個問題係你法例上面，你係寫落地簽證用身份證噶嘛？咁係咪佢哋啲你哋駐外啲人員或者航空公司嗰啲錯誤理解？咁你就發個聲明俾佢哋啦，等佢哋唔好搞到啲旅客啦。咁但係，因為當時嚟講咧，搞緊兩國論啊嘛。咁啊，咁你如果話，哦，其實我哋暗地裏講緊兩國論嘅國家與國家之間，我哋先睇護照噶嘛。咁唔緊要，你咪修法咯，你咪改咩咯？咁佢仲好大，即係仲好堅持話，唔係啊，我哋個法例咧，因為立法院嘅例咧就係寫護照嘅，所以我先至係執行嘅啫。咁我跟住好認真。叫埋港澳處長攞埋個文本俾我，係啊，呢個咁寫，我跟住我睇睇揭揭，跟住俾翻啦，裡面寫身份證嘅。好啦，結果三個月後 改咗嚟。 嗱，唔好意思啊，大家，我嚟到大家，本來大家攞住身份證咧就落地簽證嘅，可以去台灣，就因為我嘈一嘈咧，結果咧就三個改例就改咗用呢個護照。 嗱，不過即係唔係淨係你嗰個個案㗎啦。嗱，而家仲有一樣咧，譬如我哋嗰本所謂無戶籍中華民國護照咧。去呢、這個台灣辦嗰度要有個臨人字噶嘛？好啦，咁你 臨人簽證，另外簽證 啊，你臨人即係話我有個臨人字咧，我就可以根據呢個中華民國國籍嗰個通道咧，就可以過噶啦，就唔使跟港澳或者外籍人士嗰條成個鐘頭嗰條龍嚇、我哋同一般即係本國人咧一齊入就冇問題嘅。好啦，咁啊臨人字三年嘅啫，咁你三年之後咧，你要再去加簽，另外三年。好啦，如果正式嚟讲，喂，屌你乜？我俾个身份证你，俾张相你就已经得噶啦。佢唔系喎，要睇埋你香港护照。 要睇埋香港身份证。 咁捻复杂个，仲要影入埋俾佢。 系啊，影。 理论上喂，屌你个身份证要晒我身份，同埋我已经我系加签啫嘛，我有即系我护照啊，我乜捻嘢都喺晒你嗰度，你有晒底噶啦嘛。理论上你根本就唔捻使我护照嘢添。咁但系。嗰啲法例就係咁撚撲街嘅啦，呢個係由馬英九年代到而家都係咁嘅。我唔係話而家鬧馬呢個蔡英文政府啊，而係呢啲例就係咁撚戇鳩。 咁但係你 咁我哋嗱，我哋聽埋講先。咁我哋有個老友啊，佢上去又屌咯喎， 屌你啦！乜我哋中華民國嚟噶嘛？我哋點會承認呢個咁嘅啊中共嘅護照先得噶？你睇中共護照點得噶？你睇我身份證咪得咯？咪屌屌屌撚到撲街！咁啊好啦，呢度同我哋嗰度，咁我哋整嗰封信過俾呢個內政部，內政部覆翻嚟咧係話你哋其實咧，只要你哋證明到你自己身份咧嘅證件已經得噶啦。咁但係我哋又收到信啦，但係台北辦嗰邊仍然係照老規矩，俾身份證，俾護照， 係啦。好奇怪， 有撚樣咯，係咪？ 我當日都喺六位會，即係都係同阿陳陳明忠講。 咁你已經用個副本，然之後攞內政部俾你嗰啲 要求 佢係要你見到你嘅正本先。 我咧當日喺都係同阿陳明忠講。咁我係有啲人係真係唔中意攞依個， 係啊，唔好講嗰啲啦。總之 特區護照啊，即係中共嘅護照，我唔中意攞噶嘛。你而家逼我攞喎，要 咁如果我冇攞到護照，咁點咧？ 係咯， 咁冇計啦。 係嘛？咁你咪唔俾我咧？係。咁啊，我冇啦，特區護照，我一嚟就攞中華民國護照，咁你俾唔俾我咧？ 我諗住揸住佢無戶籍護照，我都係周圍去嘅。 咁我係可以周圍去，我好多要簽證嘅地方，我照簽證咯。 即係佢哋其實啲官員啦，咁其實佢哋對自己相關嘅法例咧，其實真係有啲。 個前方嗰啲執行者咧，有時就亂鳩。 嗱，前方我唔知，我就依一單咧。就係講，喂，你係主管特 區。喂，我哋唔講啲啦，我哋講下，我哋繼續講翻 韓國魚啊， 賣菜。 嗱，到底佢嗱，我哋香港，香港嗰啲唔講啦，太多人講咗啦，即係屌你哋中意作股啊，繼續作股係嘛？你哋中意陰謀論就繼續陰謀論。我快撚時搏啦，一個個搏到天光都搏唔緊要。 一講極佢都碌嚟碌去都係嗰樣嘢。 好啦，咁啊嗱，韓國魚究竟會唔會參選2020咧？ 喺呢個時候咧？2020咧都唔系我考虑之列。 嗱，好啦， 讲咗个 嗱之前咧， 佢坚持啦。 嗱，你听我讲先啦。嗱，之前咧，咁啊，我哋吴主席又话征召领表，又征召初选，搞到好捻复杂嘅。即系外边我估咧，十个九个半都唔捻明佢讲乜鸠嘢嘅。咁总之就咁， 总之系叫佢领表啦。 唔系啊。咁又咁話，咁有啲人話，咁佢唔撚願意領表咧，因為佢到而家唔願意表態住啊嘛，係咪？平時喂，我一領表就話我就放棄呢個高雄市啲市民噶啦嘛，係嘛？咁我即係如果係去到最後一先啦，嗱咁唔緊要，我哋代佢領表，喂屌你 領表唔得嘅， 嗱總之就眾說紛紜嚇，咁好啦，朱立倫就好簡單，佢話喂。屌你要徵召就徵召， 冇錯，唔好搞我。 因為你徵召佢入嚟初選咁，即係點樣呢？喂，我哋兩個即係我同即係佢即係前即係言下之意之後，我同黃金榮輸鳩緊嘅。咁你落嚟同我初選？ 阿吳敦耀好似唔係咁講嘅喎，佢就話唔會初選唔會徵召初選，因為咁樣 唔係初初有人傳啊嘛， 有人傳啫， 一步步咁講啦， 唔係敦耀講嘅嘛， 係一步步咁樣講啦，即係咁啊，喂你即係玩鳩我啫，咁我明喂，因為佢哋要交900万喎，大佬， 係啊，冇錯， 嚇。900万系交俾黨部去運作，喂你自己仲有啲宣傳啊？屌你分分鐘話千鳩幾萬噶嘛？咁喂我明知輸鳩緊，我攞啲千幾萬出嚟玩做乜撚咧？ 係啦，冇錯。 咁所以話喂屌你係即係話喂你要徵召就徵召，就唔好撚搞咁多嘢啦。 唔好玩我係 嘛？你一係就捉嚟喂，即係理論上你應該喂主席捉埋韓國瑜嚟 傾一傾先，大家 捉埋黃金平，捉埋朱立倫，或者再捉撚曬所有相關人等啦，嗰啲乜撚嘢羅志強咁乜撚嘢張亞中嗰啲啊，你撚曬啦！ 小太陽 而家就咁樣嗱。黨部應該做一個唔撚使你哋同意嘅民調，我將所有嘅相關人擺曬落去，我做一個民調。 六 係啦，即係嗰啲我認為啊，或者潛在啊，諸如此類嗰啲人曾經噏過嗰啲，擺撚曬落個民調。咁然後揦撚曬你班友嚟，喂，嗱大家睇睇啦，嗱民調就韓國瑜最高嚇。如果你哋要初選嘅，我哋可以繼續初選；唔初選嘅，咁你睇完民調之後，你自己決定啦。咁咪得咯，系嘛？咁你嗰啲冚家產，如果繼續屌你乜呢個民調假嘅，我繼續初選，咁咪初選咯，係嘛？冇所謂噶嘛。但係你一搞撚到咧，即係古靈精怪，外邊就屌你又眾說紛雲，又係鬼故連篇，陰謀論又係多多撚樣嘅。好啦，咁啊，韓國瑜咧就前晚咁啊深夜咧就自己出咗段500字嘅文， 冇錯 嚇，咁就表明咧就會即係做好嗱。呢篇嘢出完之後咧，都仲有啲人講嘅喎，佢都冇講到實 咧， 佢都冇講到實自己唔選落， 係嘛？ 佢話做好做滿啊嘛，係嘛？ 係啊， 会对呢个高雄市民会好啫嘛，咁佢做咗总统咪继续对佢好咯。 系啊，老鼠拖大戏， 老鼠拖 担拖鞋， 担拖鞋， 仲有啲最大嘅后面。咁啊，所以咧即系嗱，你可以咁解读嘅，因为嗰五百字即确佢嗱，即系有时啲政治人物咧，我觉得 唔会讲得死嘅， 唔会讲得死啊， 即系理论上，我屌你唔捻选，你就我只要几个字搞掂，我不参与。參加呢個2020總統大選，咁啊搞撚點咯？ 我支持某某人參選，我自己就唔一定會啦。咁 你 講得唔死噶嘛？ 即係你好老實啦，政治人物就算講死咗都冇緊要嘅。你睇我哋蘇院長係咪啊？我唔會接國葵嘅， 但係 唔會再選嘅。 唔好講到咁，即係台灣嗰邊，我哋呢個撲街柒柒柒都夠話啦，唔會參選啦，係咪？同埋佢咁做特首。 嗱呢個咧，我覺得韓國瑜留一手咧，就並唔係佢想參選，而係。國民黨到最後真係 要用 一路衰，一路即係一路都覺得喂，真係會輸嘅。 全黨上下都 係唯一韓國贏嘅。 呢個太陽， 佢真係要徵召你嚟。嗯，如果佢講死咗，我徵召就好似就好好怪咯，係咪？喂，雖然唔關我事，我都係被動，因為徵召一定係被動噶嘛。我唔係主動話要選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佢都留一口咧，就俾主席有個權言，係 啦，係嘛？ 所以咧，你睇佢咧講五百字咧，佢講到，唉嗱，即係我即係都講下咩咩。人生啊，又講下呢、這個 總之要走嘅路我都要走嘅、 十七年來咧，呢個係啊，即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鏡花水月啊，如夢幻泡影。我都知道呢啲嘢咧，係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會消退。我都非常之明白咧，即係當上咗呢個高雄市長咧，係幾十萬高雄人嘅意願啊，即係類似呢啲即係比較感性呢個説話啦。咁但係個問題，你都係拭累唔到而家。外面的人對你的看法、宋主委都說屌這樣寫而已， 沒講死嘛， 他都沒講死，如果你不能選你講死嘛，是吧？ 我不理 刪了到刪了到門，屌你多撿幾個燒腦下去，麻煩你 鄭昌光不夠的、 所以當然他寫一段這樣我都說了，到最後可能真的計過民調之後可能真的輸夠了，是唯一韓國瑜能夠贏的話，主席就要徵召韓國瑜，咁佢所以佢唔講得死，亦都有佢嘅道理，係嘛？但係你睇佢呢篇嘢，中觀成篇嘢咧，佢係唔選嘅，即係佢起碼個人意願係唔選嘅。 係啦， 到最後你要徵召我就唔關我事 啦，係咪？賴清德出咗嚟啦，係咪先？ 好啦，嗱咁我哋講下賴清德同呢個蔡英文之爭 啦，英德之戰， 英德之戰啊，即係都好嗱。其實國民黨有國民黨嘅頭痕，民進黨 都有 的，但民進黨會快刀斬亂麻，因為佢四月十七號 就初選， 唔係啊， 公佈啦， 公佈啊， 即係佢全代啊嘛， 唔係啊， 唔係佢，唔係啊， 唔需要全代啊， 佢冇全代 嘅，唔需要全代啊，直情四月十七號就公佈代表民進黨嘅參選人選， 哦，真 係 好快， 佢自己中央決定啊，係啊， 嗱，你從呢點講，嗱，我要咁睇，即係唔係話贊敵人，喂，人哋快刀斬亂麻，人哋嗰個制度係咁又咁， 係啦， 我話撚知你啦。你話撚知你小英唔中意又好，賴清德又唔好。喂，我四月十一號就公布，喺呢個時候就點撚嘢？陳菊啊，乜鳩嘢？蘇貞昌啊，整緊咗個五人小組，所謂協調小組，就互相都傾啦啊。喂，你可唔可以做呢、這個 副總統啊？ 副總統啊，諸如此類啊，喺度傾傾唔掂就民調，民調之後四月十七號就 拜拜 初初仲話。因為小英去了外訪， 延一個禮拜， 就冇即係冇咗個禮拜，咁所以咧係咪可以延後一個禮拜都唔啦，好啦，快刀斬亂麻，我哋定咗四月十七就先。嗱，我覺得呢啲 係啦， 喂，呢啲政黨又真係好嘢喎， 人哋真係有規有矩喎， 係嘛？ 快啊！ 咪最有規 係 有規有矩， 係嘛？喂，屌你，即係你又唔可以唔讚佢喎，民進黨。喂，我哋屌你乜？嗱，我哋都有規有矩，我又唔可以話我哋冇規冇矩。我哋都話五月公佈，六月 咧 表，七月點樣傳呢個黨代表 大黨代表大會， 你整個我哋你仲整條後路 都有嘛？ 你整一條後路徵召呢條後路 都有嘛？ 國民黨利益太多啦， 喂，民進黨利益喂，民進黨利益都唔少噶，大佬。 即係 我哋一個有規模嘅政黨，我哋係用一個。又分又多，最有進嘅 規矩。呢啲係發揮主委嗰啲本事，我唔會啊！我應屌得屌嘅啫。民進黨真係有佢哋嗰個即係所謂民主風範。喂， 效率啊，有個效率。 呢個賴清德都話明啦。我輸咗，我會全力支持小英。嗱，你冇理佢真真假意都好，佢噏咗先。 王金平都係咁講噶。 黃一鳴冇講過， 係朱立倫都有講噶。 你實質你睇到喎，即係你誒，即係嗰班上面嗰班啦，即係除非即係你選立委或地方議會班咧，即係除非脱黨嗰班，就啲少數嘅。其實佢上面嗰班咧。拱咗邊個出嚟？就大家合全 總言之 全黨之力， 總言之未來，總言之未來咧，年裏邊咧， 我仲想 話題啦， 我仲想講下呢個紅海啊 郭台銘， 郭台銘唔會出嚟選都冇時間啦，屌你 真係，唔緊要， 下個禮拜咧，我同宋主威都唔喺香港，都仲喺台北，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咧就勞煩兩位咧就。 整住當啦， 去徵召我哋啲兄弟幫手，或者你兩位唔撚使徵召我哋兩個搞啦。 咁我同阿前兄又講啲特別嘢咯。 咁下個禮拜就唔再見啦，剩翻佢兩個再見啦。我哋再下個再下個即係十跟住就八號就15號啦，15號再見啦。咁下個禮拜都希望大家繼續收聽收睇， 一定要啊。好，拜拜。 拜拜。